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升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这边展开行动的同时，戴沐白和马红俊也都动了起来。戴沐白最直接，在窜出的同时，武魂已经释放而出。当他那比狼道还要强壮得多的身体窜到别人背后时，结果就已经注定了。两只粗大的虎掌，一只按在对方后脑，一只捂住了狼道的嘴。双手一错间，狼道那粗壮的脖子就像是面条一般被翻转，整个头扭转180度，正好和戴沐白来了个脸对脸。马红俊因为怕释放武魂后使空气中温度变化而暴露，便没有使用自己的武魂。肥胖的身体灵巧地接近那名狼道，右臂骤然变得通红，衣袖瞬间化为灰烬，右手直接按上了那名狼道的头顶，火焰右臂魂骨技能内蕴爆发。只见那名狼道七窍青烟冒起，身体在抽搐中缓缓瘫倒，大脑已经被马红俊打入的火烬燃成了飞灰。三人几乎是同时轻轻地将尸体放倒，对视一眼，继续前行。在他们经过的路上，留下了一具具狼道的尸体。用同样的方法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不动声色地干掉了20多名狼道。就在他们第八次扑向前面的狼道们时，目标中的一名狼道突然停了下来，转过身体，扯开裤子要拉尿，正好看到了扑向自己的戴沐白。戴沐白反应极快，虎掌骤然前探，一把掐住了狼道的脖子，将其拧断。但在他掐住对手前的一瞬间，那名狼道还是发出了一声闷哼，又是三具尸体倒下，但这一次惊动了前面的狼道。顿时狼嚎声在山林内响起，百余名狼道同时回过身来。 退！ 地上的蓝银草骤然疯长，缠绕住了距离他们最近的10余名狼道的身体。只见在唐三双手虚幻的闪动中，10余道金芒闪过，那些腿部被缠绕住的狼道顿时哀嚎声一片，痛苦地捂住眼睛滚倒在地，他们右眼之中都多了一枚长达3寸的透骨针，直刺入大脑之中，让他们直接失去生命。三人同时倒退，在他们面前大片的青光涌动，数十道锋刃席卷而至，将他们先前所在的位置切割得一片狼藉。这正是狼道的天赋技能。马红俊和戴沐白的速度都不算太快，但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唐三，两根蓝银黄分别缠绕在他们腰间，伴随着8蛛矛暴退，唐三扯着两人的身体飞快地窜出百米之外。狼道发现众多同伴被杀，顿时一个个双眼血红，四肢着地，疯狂地朝着他们的方向冲了过来，速度奇快无比，四肢弹出长达3寸的利爪，强健的肌肉令他们在山林中纵跃如飞。这些狼道很有头脑，不只是正面追击，还有大量狼道从两侧绕开，准备切断三人的后路。 小三，硬拼吧！ 面对大量的狼道，戴沐白的杀意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，虎背狼追，这怎么能忍？唐三简单判断了一下局势，后退之势戛然而止，一圈白色光环猛然从他脚下释放开来，杀神领域释放。与此同时，他身上释放出的蓝光也增强了，森林中的蓝银草仿佛都活了过来，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，直径100米范围内所有蓝银草都开始疯狂地生长，拼命地缠绕向那些狼道。正是蓝银领域进化技能蓝银范围缠绕发动，戴沐白和马红俊的身体被唐三同时甩了出去，都是落向狼道最密集的地方，而他自己也瞬间弹起，8蛛矛在空中伸展开来，整个人笔直地切入狼道群中。戴沐白第一、第三两个魂技同时释放，在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变的作用下，他身体暴涨到2米5开外，全身毛发完全变成了金色，虎爪上的利刃弹开，以最直接的肉搏展开了与狼道之间的战斗。正面一名未被蓝银范围缠绕限制住的狼道腾空扑来，戴沐白狂吼一声正面迎上，虎爪高抬过头，金光闪烁中交叉下挥，呼的一声，空中顿时爆起一团血雾，那只狼道已经在他那极其锋利的虎爪下被切成了碎块。马红俊此刻不用掩饰自己的武魂了，炽热的火焰爆发开来， 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，一道凤凰火线已经将面前一名狼道化为灰烬。凤翼天翔展开，肥大的身体滴溜溜一转，凭借着巨大的火焰双翼，硬是将周围七八名狼道身上附着上了赤金色的凤凰火焰。唐三眼神古井不波，身体切入狼道群众。这些狼道确实强横，尽管下身被缠绕住了，但仍旧不忘发出一道道锋刃攻击，同时挥动着狼爪去撕扯缠绕住自己的蓝银草。噗的一声，唐三一根八蛛毛贯穿了一名狼道的身体，同时身体在空中偏转，化为玉色的右手直接抓住了一只拍向自己的狼爪。刺耳的骨裂声从狼爪传来，一根八蛛毛也同时刺入那名狼道肋下。嗜血的八蛛毛变得更加殷红，每杀一名狼道，他就会全力抽取狼道生命力注入唐三体内，令唐三杀性更盛。八蛛毛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杀伤力，别说是被刺穿，哪怕是被划破一点，那恐怖的剧毒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令狼道瘫软倒地而死。狼道的锋刃攻击并不能给三人带来威胁，戴沐白凭借自己的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用身体硬挡，马红俊则是用浴火凤凰和凤翼天翔的炽热火焰化解能量冲击，而唐三却凭借他那神妙无比的鬼影迷踪步在锋刃的间隙中穿行。戴沐白杀着层出不穷的狼道，不经意瞥向唐三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 小三杀的狼道竟然比我和胖子加起来还要多。 此时的唐三不只是有八蛛毛，他的双臂也宛如虚空中闪耀的死神之手一般，根本看不清他的双臂是如何动作的，不断有一道道恐怖的精芒从他手中挥洒而出，所取的位置都是狼道双眼、咽喉、太阳穴、心脏、下体这些要害位置。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有超过40名狼道倒在他身边。此时幻影般不断变换位置的唐三，在戴沐白的眼中就像是一名地狱修罗，全部300名狼道已经有三分之一死在了他们手中。此时剩余的200多狼道将三人完全围在中央，蓝银范围缠绕的效果渐渐消失，这些挣脱了束缚的狼道不但没有因为同伴的死亡而胆怯，反而发起了更加疯狂的攻击，鲜血的刺激令他们的双目变成了血红色。唐三三人之所以选择了近身搏斗，并不是因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，马红俊和戴沐白都有大范围杀伤的技能，但是那也会大幅度地消耗他们的魂力，他们的体力经过大师的魔鬼训练，又都服用过仙品药草，加上魂环魂骨对身体属性的提升，就算他们将这些狼道杀光，体力也是绰绰有余的。 沐白当心！ 尽管在奋力杀戮，但唐三一点也没有忽视周围的情况，蓝银领域清晰地把战场上每一处的变化不断地传入他脑海之中，只不过在这剧烈的搏斗之中，他顾不上通过蓝银领域跟自己的伙伴共享。就在戴沐白侧面，一只体型格外巨大青色毛发的狼道扑来，它看上去更像狼，粗壮的身体周围有一层淡淡的青光涌动，正是这青光收敛了它自身的气息，才令戴沐白没有发现。这只青色狼道出现的同时，唐三和马红俊背后也各自出现了一只正悄悄扑向他们的狼道。青色狼道出现之前，那些普通的灰色狼道更加猛烈地发起进攻，为那些青色狼道吸引三人的注意。在这混乱的环境下，如果不是蓝银领域，还真的会中招。戴沐白猛然转身，一口白虎烈光波就喷了出去，正好迎上了那青色狼道的偷袭。那青色狼道体型虽大，却非常灵活，面对戴沐白的攻击瞬间伏低身体，紧接着全身出现了虚幻的光影，仿佛紧贴在地面向前滑行，竟钻过了戴沐白的攻击。当他身体扬起时，已经来到了戴沐白面前，两只前爪向上撩起，锋利的黑色狼爪带起宽达一米的月牙状青色光刃，竟是要将戴沐白开膛破肚。马红俊和唐三那边也同时遇到了攻击，攻击马红俊的那只青色狼道全身化为一团青色虚影，直接朝马红俊撞了上去， 他选择的机会极好，正是马红俊用自己的火焰双翼拍飞两头普通狼道，身体露出破绽之时。无奈之下，马红俊也只能用双手带动翅膀回收，挡在自己身前，硬吃他这一撞。诡异的是，那青色狼道眼看着就要撞上那凤凰火焰的双翼时，竟然违反了自然规律，硬生生地停滞在半空之中。巨大的狼身猛然向后弓起，就像瞬间拉满的一张大弓，两只前爪合拢在头顶上方，青光爆射，化为一道长达两米的青色光刃，斩向马红俊。攻击唐三的那只青色狼道体积最大，一双眼睛完全是青色的，他也是三只青色狼道中第一个发动偷袭的。森冷的青光在他的全力冲刺下，让他身体看起来仿佛是透明的。他的攻击方式和另外两名青色狼道不同，并不是用利爪化为光斩，而是在距离唐三三米的地方猛然张开了嘴，喷出了一圈青色光环，直奔唐三。唐三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偷袭，但此时已有十多只狼道悍不畏死地疯狂扑上了。唐三脸上冷光一闪，双手在胸前合拢，在两面夹击生死一线之时，他凭空消失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